越有味儿。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第82集。现如今时间过去了刚刚一年，哎，这朱元璋怎么就动起了撤换李善长的念头呢？听了朱元璋的询问，刘伯温真是有些不解了。看到刘伯温没有马上回答，脸上显示出了困惑的样子。但是朱元璋啊，一点也不慌，他知道刘伯温一定会回答的。 依臣看来， 从青田县赶来的刘伯温似乎是刚刚听清了朱元璋的问话，脸上的困惑消失殆尽了，又露出平日的从容恬静，开始了他那仍是直言不讳的回答，然后接着说： 李善长是大明王朝的元勋旧臣，他这个人非常能调和各位将领间的关系，依臣看来是不应该撤换的。 李善长是什么人，朕能不知道？等刘伯温说完，朱元璋静静地看着他，心里想到： 哎呀，只是朕现在感到李善长权力太大，许多事情朕都还没有知道，他李善长就给处理了。 而特别可怕的是，各地官员来京办事，现在都先奔李善长的住处，好像他们的官职都是李善长给的。这个李善长啊，简直不像话，让人心里老大不痛快。这个刘伯温啊，哎，更不像话，朕明明说想撤换李善长，他连原因都不问就否定朕的意见，简直是比李善长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朱元璋想到这里又说： 啊，其实对于李善长，朕一直是非常信任的。 说到这里呢，朱元璋停了一下，望着刘伯温一笑说： 哎，朕啊，现在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李善长在朕的面前多次讲过你的不是啊。皇上，人总是会在背后讲人的，可朕还没听说过你讲他什么呢。性格使然，性格使然。 刘伯温连声地说，脸上自然地露出一点得意。朱元璋心里一时很不高兴，但是仍然不动声色地盯着他问道： 你仍然替他说情吗？ 刘伯温淡然一笑： 我讲他不应该撤换，并不是替他说情，他讲我的不是， 是他对我的看法。我认为他适合做丞相，是我对他的看法。他对我的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向皇上如实地讲出我心中的看法。朱元璋听了，这心中一动，对刘伯温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意见。朱元璋的心里虽然相当不满，但听了这句话以后，却对刘伯温增加了不少好感。说到这里呢，君臣二人也是没有多少话说了，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刘伯温起身告辞离去，朱元璋瞪着刘伯温的背影，在心里说： 刘老先生啊，你今后只要不给朕添什么乱，朕一定让你安享晚年。然而世事总是多变的，既由不得刘伯温，也由不得朱元璋。 因为任何人的初衷都是可能改变的，皇上自然也不可能例外。对大明王朝立下了不朽功勋的刘伯温，最后啊，终于还是不能安享晚年。话说刘伯温走了以后，朱元璋叫来李善长，格外热情地招呼他坐下。李善长像是有预感一样，他恭恭敬敬地行过为臣之礼，微微哈腰地站在殿前。朱元璋叫了他三次坐下，他还是那么站着。 近来身体可好啊？ 谢皇上关心，微臣身体还过得去。 还过得去？你身体真好啊。我记得你大了我14岁， 虚长，虚长。 可是你身体还过得去啊？我现在啊，有时候都感到身体跟不上了。 我哪能与皇上相比？皇上日理万机。 哎，丞相位置上就徐达与你。 徐达常年在外，整个朝廷大事都在你肩上。你能不忙吗？ 能为我大明王朝做些事情是我的幸事，我要感谢皇上对我的信任。 朱元璋听了，满意的点了点头，看着李善长可怜巴巴的样子，朱元璋心想：你的势力在朝中那么膨胀得太快了，超出了朕认可的权力范围。就算是杨宪再告你李善长的状，朕也不会去理会。这么些年来，朕还说你懂得规矩，没想到现如今你老都老了，还这么不懂味儿。朱元璋想到这里，叹了口气说： 啊，这人啊，有时候啊，你认认真真的在做事情，却总是有麻烦来，这就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 朱元璋说到这儿，用手推了推御案上的一叠状子，示意太监拿去给李善长看。李善长早就闻听有人在告他状，可自认为与朱元璋感情深厚，也就没把这事儿啊往心里去。后来又听说有人告他专权，李善长更不以为然。我这是为皇上分忧啊，李善长这么对自己说。而更何况我现在实际使用的权力还远远没有用足皇上赋予我的。有了这样想法，他就不在意杨宪的状子了。可如今看到朱元璋竟把这么厚的全是告自己的状子亲自拿出来给自己看，立刻知道事情不妙，额头上惊出了汗珠子，立刻一颗一颗地往下落下来。朱元璋见了，心里非常惬意，朗然地说： 你也不要太过紧张，这些状子我知道有不少是无中生有，你随我征战这么多年了，我对你还是放心的。 李善长听了，悬起来的心这才放下了一点点。皇上说，状子之事不少是无中生有，那就是说有些在他看来是真的。李善长想到这里，冷汗又忽然冒出来了，双膝发软，跪倒在地，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只好连声感谢皇上信任。朱元璋又说，你可是开国功臣之首啊，已经为我大明江山拼命了十多年，我可不能让你一直累着。朱元璋说到这儿停下来了，静静地望着李善长。这位开国功臣之首立刻懂得皇上的意思了，惊吓地跪倒在地，连声地说，微臣愿回乡下，微臣愿回乡下。朱元璋起身上前扶起李善长，友好地望着他的眼睛说，放心地回去吧，好好享受，朕要赐给你许多的土地、家仆、佃户，让你能够风风光光地安度晚年。 感谢陛下。 李善长要跪下去，被朱元璋拉住了，望着他说， 只是你不要忘了要经常来看看朕。 好，一定一定来看皇上。 从来能说会道的李善长这时候啊也是支支吾吾的说着，向朱元璋告辞了。朱元璋客气地站起来送他到门口，拉着李善长的手说， 朕真羡慕你啊。 谢陛下隆恩。 李善长终于走了，在跟随朱元璋30多年以后，终于回老家去了。朱元璋果断地撤掉李善长，也守信地履行自己诺言，送给李善长大量的土地、家仆和佃户。 但是可惜的是啊，这位最受朱元璋信任、与朱元璋情感颇深的老臣，到了晚年呢、还是不能善终。 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又开始变老了，特别是年近花甲的人，在白天里啊，总是打打瞌睡。这天清晨，朱元璋走进了书房，正准备来忙公务，突然感到很累了，就靠在龙椅上啊，他看到了朱标，确切地说，是看到了朱标的一张脸，一张很痛苦的脸。朱元璋大吃一惊，看到有两个大臣拉着朱标往山上跑。 来人！ 朱元璋大声喊道，就是喊不出声。他急了，一用力醒过来，啊，原来自己竟然是睡着了。朱标，他揉了揉眼睛，挤出了一点眼屎，用拇指一弹，弹到地上。眼前分明地看到了朱标的那张痛苦的脸。难道是有人要害朱标吗？他再一次又想起了朱标，由朱标想起宋濂，终于又想起了杨宪送来的一份有人告宋濂谋反的状子。这状子放在朱元璋的案头已经有很多天了，朱元璋不愿意去想他，也不愿意去看他，差点把他给忘了。因为朱元璋知道，即使是整个朝廷的人都反了，那宋濂也不可能反啊。人老了，总喜欢与自己很熟的人说说话。以往感到寂寞的时候，朱元璋能说话的人，除了马秀英，似乎就是李善长了。可是如今马秀英老了，话太多，太啰嗦。真不知是朱元璋变了，还是马秀英变了。总之吧，从他们当上皇帝皇后以后，